们还将提供快递送书的服务，具体领取时间请您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已经把具体的领取步骤已经发送在微信当中了，您可以按照那个步骤进行领取的操作。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每日教育播报。这段时间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向在座的这个高校负责人进行提问，您可以编辑问题直接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发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年启动大类招生，北京林业大学新增两个专业方向。本市八类中考生可以获得加分照顾，享受照顾的考生的信息将于下周一公示。本台记者秦天报道，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将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自2018年6月1号正式实施。据了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量标准，它依据我国英语学习者能力的实证数据，同时充分考虑各学段的需求，将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从低到高分为基础、提高和熟练三个阶段，共设置9个等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招生负责人16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发布了两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李永乐表示，今年该校在京招生规模和人数保持稳定，2018年学校启动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的学分制管理，实行相近专业同学院内的大类招生，共有包括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工商管理类等九个大类供学生选择。另外，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邵凤霞在节目中表示，学校今年总招生计划仍然维持在3400人，北京计划和去年基本持平。今年北林新增了两个专业方向，包括以绿色生产方式为定位的林产化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以及以绿色生活为定位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康养方向。同时，今年还将原来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物联网方向独立设置为物联网工程专业。距离中考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今年的中考加分照顾政策。今年全市有烈士子女考生、见义勇为人员本人等八类中考生在录取时可以获得按招生考试成绩加分5分至20分不等的照顾政策，还有部分考生可以享受在招生考试总分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优先录取。据了解，如果有符合多种条件加分条件的考生，只能自行选择享受其中的一种加分待遇。丰台八中日前举办了一场名为让灵感涌现让创意成真的创客嘉年华活动。本次嘉年华活动设有12门室内特色课程、20门室外体验课程。据了解，嘉年华活动是学校通过不断探寻创客教育之路逐步形成的创客教育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活动充分发挥了科技课程对学生的天然的吸引力，不但让同学们通过多样的课程参与到学校的创客教育之中，更是通过调研学生的兴趣与爱好，有针对性的每年开发新的科技课程，增强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国际游学推广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2018年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保守估计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的用户规模在86万人次，今年有望达到105万人次水平，并在未来继续呈现扩大趋势。此外，综合考虑目标用户群体的数量、结构、消费能力以及游学消费意愿等维度，保守估计现阶段中国国际游学潜在学生用户群体或在600万量级以上。从调研数据来看，国际游学现在在现有的学生用户中，女生略多于男生，以初高生为主题，低龄化趋势明显，七成以上的学生能够运用英语写作及沟通交流。东城区食药监局日前启动了护垒行动，对全区中小学校园及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特别是针对低价劣质调味面、膨化食品、果冻、饮料等开展了地毯式的清查。此次行动将全面清查并依法查处销售假冒的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过期变质食品、标签标志不符合规定等行为，联合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不具备营业条件的小超市、小零食杂店等进行全面的清理。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高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大家有问题，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同时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咨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直播的高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学。那么赶快有请出我们的招办老师跟我们打声招呼。首先请出的是华北电力大学招办副主任彭军玲。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出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办老师潘廷芳。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那么我们在第三时间段呢还会连线西交利物浦大学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招生情况。那么首先我们走进华北电力大学，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华北电力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国家电网公司等7家特大型电力企业集团组成的校理事会与教育部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北京高科大学联盟的重要成员。学校校部设在北京，分设保定校区，两地实行实质性一体化管理。学校成立于1958年，今年恰逢60周年华诞。 学校为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训计划实施高校，现有6门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3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学校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学校全力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与美英法俄日等120余家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实质性交流与合作，与多家国际教育机构实现了相关课程互认，并在美国创办了孔子学院，举办4+0、2+2等多种模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及与国外高校来华留学生2+2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化办学水平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华北电力大学招办副主任彭军林。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好，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啊咱们学校在京的一个招生情况。 好的，很高兴啊咱们又来到咱们教育面对面啊，跟咱们广大北京的考生和家长来解读我们华北电力大学18年的这个招生政策。那么在讲解相关政策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跟咱们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华北电力大学。刚才播放的这个片花里面也提到了，华北电力大学啊是在北京和保定两地办学。那么这两个校区有什么区别啊？经常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家长和考生也会问到。我们是现在在两地分别招生啊，相当于实行2个招生代码啊，在北京是2个招生代码。那么招生计划和录取分数是有一些差异的啊，有些差异，但是呢毕业证书没有区别啊，都是华北电力大学啊。 那么具体的这个往年的这个位次排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北京和保定两地的 在录取的分数上和排名上大概是这样的。北京去年，以去年2017年我们实际录取的为例，北京的录取最低分理工类是排在4530名。然后保定校区理工类是7070啊。那么文史类最低分的排名是1370名。那么保定校区文史类的排名是3380名。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报考的时候是2个代码招生的。 对。 那么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他可以2个都可以报是吗？ 对。这个也是我们欢迎啊咱们对于我们电力大学啊有兴趣，然后对我们能源电力学科相关专业有这个相关方面的兴趣和爱好的同学啊报考华北电力大学。我们通常讲如果是华北电力大学的铁杆粉丝啊应该怎么报考华北电力大学呢？就是在第一志愿填报华北电力大学括弧北京，第二志愿填报华北电力大学括弧保定啊。这个从我们的录取分数和排位来讲还是非常保险的 这是一个非常保险的填报方式。 对对对， 同时也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 对对对。 好，这个是我们录取规则的一个方面的一个特别提示哈。那么今年的一个招生的在京招生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今年应该跟去年保持持平。那么我们2017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北京校部是137人。其中理科是122个，文科是15人。那么保定校区在北京去年是招生计划30人。理科25人，文科5人。 好，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新的网友，他提问说华北电力的文科专业怎么样呢？毕业生的去向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就牵涉到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实行专业大类招生。这个也是为了适应咱们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新形势结合咱们学校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新要求。那么实行大类招生之后文科的专业现在就分为4大类4个专业大类，分别是工商管理类这个里面包括我们原来考生报考最热门的这个会计学财务管理那么第二个大类是法学类就是通常说的法学专业第三个是公共管理类，第四个是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类那么这4个文史类的这个专业类呢这几年就业也非常好 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类啊，原来我们叫会计财务啊，这个还有一定相当一定比例的这个同学能进入咱们电力行业啊就业。 好，这个是文科类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今年学校继续实行按专业类的招生，那么这些专业是否在北京应该是可以全覆盖的是吗？ 刚才讲了，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按专业大类招生，那么现在学校总共有的专业大类是21个大类。 嗯， 北京校部有19个类。 嗯， 保定校区有16个类。 嗯， 这个在北京我们所有的这21个类都有投放的计划， 嗯， 啊，所以说应该说实现了全覆盖， 嗯， 我们北京的考生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数啊，放心填报。 嗯，好，我们还注意到了两个计划哈，一个是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另外一个呢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这两个计划其实它的这个培养的方向以及这个毕业的去向也是不同的哈。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哈。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吧。这样的是一个怎样的培养方式呢？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人才培养应该说是一个大学这个工作的一个核心啊。我们近年来呢也是把人才培养作为中心工作啊，形成了这个以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求创新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特色。现在是我们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那么具体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我们两个培养计划。哪两个培养计划？第一个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这个培养计划主要想的是在大三的就是大二的第三个学期， 嗯， 啊，第三个学期进行选拔，嗯，规模不超过1%啊，而且不单独编班，就还在原来的班， 哦， 但是单独制定培养方案，配备相关的导师，实行导师负责制，也可设置这个出国交流相关内容。那么这一类计划学生毕业去向主要就是为了直接保送研究生啊，继续深造， 嗯， 啊，这是第一类， 嗯， 就刚才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嗯。 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这个培养计划主要是想的在大二后，也就是第5个学期啊，实行单独编班。那么这项计划将来主要面向就业啊，初步设置的是实行3+1的模式培养， 嗯， 啊，也就是说3年在校内学习，那么第4年在企业实习， 嗯， 啊，在企业参加实践啊， 嗯， 这样的话能够提升学生的这个实践动手能力，啊， 嗯，好，刚才说到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它的这个毕业的主要去向就是直接如果你有想继续深造的一个意愿的话，可以报考这个计划哈。 对， 那每年这个深造情况这个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每年深造我们大概在就是以北京的生源为例吧， 嗯， 啊，因为我们北京的考生比较关注一点。那么从2017年咱们2017届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读研究生的占到了18%，那么出国的啊占到26%， 嗯， 啊，然后剩下的54%的就是参加了工作， 嗯， 啊，剩下54%参加工作。然后具体来讲就是读研的这些同学啊，主要还是考本校为主， 嗯， 啊，那么也有一些就是去的比较多的啊，考取比较多的，像中科院、浙江大学啊、清华大学啊也有， 嗯。 第二个从留学方面来看，我刚才讲了，就是占到了26%，啊，这个主要留学出国的对象主要是去美国、英国还有澳大利亚。那么美国的院校主要是，像2017年看了一下去的比较多的，像伊利诺伊啊、威斯康星啊等大学，英国的主要是曼彻斯特、斯莱斯克莱德啊这些，电力专业啊，对电气专业相关专业都是比较强的啊， 嗯， 这些学校， 嗯， 啊，像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等等啊这样的， 嗯，哎，比方说啊，比如说我如果要是进入了这个第一个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里边，它主要就是继续深造， 嗯， 但是我学了之后，我忽然发现我又突然想就业了，那这个计划和计划之间可不可以进行转啊？ 这个现在是在选拔的培养阶段啊，都是可以在 互相再申请，跟学校教务处进行申请、 嗯、 啊，调整可以。嗯， 好，我们刚才从预告里面也听到了哈，今年这个华北电力大学七家特大型的电力企业集团组成了校理事会，是与教育部共建的。然后呢，这个其实行业和这个专业和行业之间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哈。请这个彭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业企业究竟是怎样参与到这个人才培养当中的呢？ 嗯。介绍这个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呢，首先给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华北电力大学的这个校理事会成员机构啊。那么我们是从2003年啊，学校由原来的国家电力部划转教育部管理之后呢，就由国家电网公司等七大电力央企组成的理事会与教育部共建。 嗯， 那么现在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成员单位还包括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9家单位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是形成了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积极参与电力行业重点企业共同协商管理的一种工作机制， 嗯， 也是更好的促进我们学校这种人才培养和就业的发展， 嗯， 特别是去年11月份，啊，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学校主推的与中电联啊，就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作为发起单位，牵手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大唐等16家大型能源电力企业。以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30余所高校成立了电力行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校企联盟。 嗯， 这也是对于产教融合育人新机制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嗯 嗯, 嗯，这样的一个校企联盟的模式也是给同学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平台哈， 对， 以及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渠道哈。好，那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我们现在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好，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主持人杨洋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京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RBC进行提问。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杨洋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走进华北电力大学，邀请出招办副主任彭君林。彭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刚才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设立的一个校企联盟的一个办学模式哈。我看到这个微信网友大森林大格格说了，华电的校企联盟平台我觉得很好啊，点个赞哈。其实关于这个关于这个校企联盟是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福利哈。那么除此之外，在学校和企业衔接的这个过程中，还有哪些利好的是要带给大家的？比如我们来先说一下哈，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110多个校外实践的教学基地哈，它究竟在这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一块主要是还是依托我们的理事会的这个大的平台，来推进咱们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刚才说的这个110多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啊，主要在咱们的教学或者人才培养的环节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一个是咱们每年就是各专业的本科的学生毕业之前，我们都有一个毕业实习这是我们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实践教学环节。那第二个呢，在低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本科生在暑期我们有一个就是就业指导中心这边主推的一个暑期职业体验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学期是吧？ 对，暑期职业体验，然后还有我们的寒暑假的社会实践，这都是我们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环节。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大面的基础上还就是建立了3个国家级的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这个也简单给考生和家人们介绍一下。这三个分别是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发电厂，就是发电这个环节。发电厂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还有第二个就是与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的电网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就是电网这一块。那么第三个是与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共建的这个核电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就是面向我们的核专业的。所以就是主要的就是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主要的就是在这一块发挥作用。 这些教学基地都分布在哪里？是只是在北京还是全国各地都可以？ 全国各省市地基本上都有基本都有。 那学生一般就是加入这个基地之后啊，都会学习到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进入之后主要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毕业实践的环节我们因为毕业之前这个实践环节它是有学分的，是属于必修必须我们学校教务处组织相关的这个老师带着学生到这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去亲自去现场去看一下体验一下然后有一些操作的环节，也不仅仅是这种走马观花的简单的一个参观 好，刚才介绍了一这个校企合作哈，这么多的这个与企业合作关系是非常密切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校企合作是否就意味着咱们学校会有这个订单式的培养呢？ 啊，主持人说的很对，在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也发展起来，就是与比如说我们05年起就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签订了这个订单加联合的这种培养协议，这个现在也有十几年了，主要是用于联合培养这个核电专业的技术人才啊，因为中广核在这一块它有相关的专门人才的这个需求。那么中广核每年也是从通过这个联合培养呢，从我们大三年级啊，就核电专业的大三年级预先招聘一批，签订预招聘合同，那么双方共同在制定我们第四学年的教学计划，这样对于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进入适应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岗位的需求啊，很有帮助。那么07年啊，我们学校这种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也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验区啊，现在这种模式呢也是成功推广到像大唐啊、国家国电投还有上海电气、中国核能啊等等多家企业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 您刚才介绍了一下，在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和企业签订这种预招聘合同了。 对对。 那就是如果说我后续如果表现得良好的话，就基本上可以进入到这个企业了，是吗？ 对，基本上就是大三的时候，相当于就跟就业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了。就是， 那签订这个合同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学生呢？ 这个基本上，这个我们核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这个优秀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选拔的面试中来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提问了，他说订单，来看一下这个猫头哈，他说希望介绍一下新能源专业方向的一个情况。 新能源专业啊，这个也是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重点跟北京的考生们推荐的。 这也是一个新兴专业哈。 应该说，新能源我们现在叫做能源动力类（括弧新能源）啊，这个类呢，下面包括四个专业，分别是咱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和这个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四个专业？因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它包含三个专业方向，分别是我们的这个风电，以及太阳能发电，还有生物质发电啊，这三个方向。这都是面向未来这个新能源行业发展需求而建立的这个学科相关专业。我们的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这个专业在哪？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学院，可再生能源学院。这个可再生能源学院也是我们学校07年啊，应该是全国第一家啊，有成立这个相关新能源专业和可再生能源学院的啊。所以说现在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相关专业也发展得非常好啊，而且现在在就业市场也非常受欢迎啊，我们的毕业生。同时呢，这个因为得到这个行业或者说就业单位的认可之后呢，也有很多这个新能源相关的企业来到学校给我们设立相关的奖学金。所以我们同学经常讲，我们的新能源专业啊，这个可能在学校的奖学金比例是非常高的啊。对对对， 欢迎大家踊跃报考哈，为了这个奖学金。 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您介绍到了这个订单培养之后，有听众提问说，订单培养之后都去核电企业吗？ 目前这个与中广核的这个订单式培养啊，主要都是去我们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业方面哈，因为咱们学校是被誉为中国电力行业的黄埔军校了哈，可以这么说。 对。 那么 电力黄埔， 是就业方面是否都集中在这个电力相关的专业呢？ 讲到就业了，这个就非常这个自豪啊，非常高兴的跟北京的考生们推荐一下从2017年就是咱们北京的考生的就业的情况来看，我刚才讲了前面有将近44%啊左右的这个同学都是考研了出国了。那么还有50%几的同学这里大概按数目来说大概有100名左右的毕业生就直接就业了。那么就业了都去哪了呢？刚才主持人问是不是去电力行业的，确实是。那么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看去年2017年的毕业生里面，这100名同学里面有60人，啊是，这个去了电力、热力啊相关的这个生产企业啊，就是生产和供应企业。那么其中这60人里面有42个人进入了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就是我们通俗的叫北京供电局。 嗯， 那么他们将来就会成为未来保障我们首都电力啊电力安全、电网运行的这种中坚力量。 嗯， 那么除了这42人之外，其他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在电力行业相关单位就业的，还有像京西、上庄、太阳宫这些燃气热电公司的。嗯，还有像华能大唐以及国和规划设计院、中国水电等相关企业。 嗯， 啊，这是就说60%还在电力行业里面。 哦， 啊，这是我们就业的这个最大的这一块啊。 嗯， 那么其他的啊，可能排第二的可能就占到15%的，可能就是信息服务业啊等等相关的，像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啊等等啊。 嗯， 所以主要的这一块还在我们的电力行业。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欢迎考生啊报考华北电大学啊。 嗯， 这个就业不愁啊。 嗯，彭主任介绍到这里的时候脸上非常骄傲哈。 嗯， 一脸骄傲的表情。 嗯， 这个其实就业情况还是非常可观的哈。那么这个是就业情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明。那么比如说这个读研啊出国留学啊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哦，这个刚才前面其实主持人也问到了。 对，介绍了一些。 对对对。 嗯， 这个读研呢现在我们也是学校在大力提倡啊，因为这么好的生源，每年我们的录取分数啊，这个排名啊，这样在北京也还这几年也都非常好啊，然后想这么好的生源，希望这个本科同学能够学有余力的同时将来能够继续深造，我们也是鼓励继续深造，虽然我们的就业非常好啊，但是我们想研究生的就业更好啊，这个就业的这个定位会更高。 嗯 啊，那么刚才也说到，就是目前这个考研的比例大概在18%啊，18%就是在北京的生源里面啊。 嗯， 那么出国的在26%啊左右啊。现在像出国的这些去的国外的这些大学也基本上像特别像英国的这曼彻斯特、斯莱斯克莱德，这是我们国际教育学院啊，这个有2+2或者4+0的这种中外合作培养的项目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啊去出国留学。这些学校的电气的相关专业在全世界来看也是这个水平比较高的。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录取规则方面的情况吧。 嗯， 录取规则其实彭主任在一开始的提到了，就是今年是往年都是两个代码进行招生哈。 对， 所以说 华北电大学一直就是两个代码招生。 嗯， 啊，就是北京校部和保定校区。 嗯， 分两个代码分别报考。嗯， 啊， 然后两边分别录取。两地的录取结果不能互认。 嗯，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家长问，就是我们录到北京或者录到保定了，能不能就是换一个，在本科阶段再换到另外一个校区去。 嗯， 啊，这个是不可以 的 啊。对对对。 好，那还有什么需要再提示大家的吗？ 其他的就是在专业级差这块啊，这我们学校是没有专业级差的。 嗯， 啊，这个提醒考生注意。 嗯， 就相当于我们也通俗来讲就加分一加到底啊。 嗯， 就是按实际的高考投档成绩啊，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方式， 嗯， 啊，进行录取。 好，往年的一个分数的参考情况，给大家公布一下。 嗯，往年去年是近三年，其实在北京我们的录取分数和排名都比较稳定。 嗯， 啊，排名都在理工类都在4500啊，这是北京校部，先说北京校部啊，都在4500以上，那么文史类都在1300以上。 嗯， 那个保定校区啊，理工类排名在7000。以前啊，然后文史类在3380以前啊。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位。 嗯， 所以从这两个校区在北京录取的这个分数和排名来看，我想应该说报考华北电大学是还是比较稳妥的啊。 嗯，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彭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好，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协和医学院，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于1917年，最早开启了我国8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学教育的先河，在我国医学教育中具有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学校拥有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肿瘤医院等6所附属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各专科医院的技术力量，为学生在临床实践提高技能和操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校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为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外语水平，学生在高年级时将获得学校资助赴境外短期交流学习。同学们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外派项目，也可以自行联系交流学校。临床学院所有学生和护理学院50%的同学均可获得境外学习的机会。 自1955年起，协和设立了医学博士和理学博士的双博士教育项目，进一步加强了医学生的科研能力。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出协和医学院招办老师潘廷芳。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嗯，好。首先我们如果想报考医学院哈，首先会想到协和医学院还有北大医学部，这两所是作为京城两大顶尖的一个著名的医学院校了哈。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诶，我到底选择他们之中的哪一所呢？所以说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哈和犹豫。请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协和医学院有怎样自己的一些独有的特色呢？ 嗯，好的。就是协和的本科招生呢，一共是有两个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学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呢，分别报考的是不同的学校。 嗯， 临床医学专业是学制是八年的，它纳入清华大学招生，在报考的时候呢，应该填报的是清华大学的临床医学类，后面有个括号协和这个大类。 嗯， 同时可以填报清华大学的其他理工类专业。 嗯， 护理学专业呢，学制是四年的，这个专业是男女生兼收的。 嗯， 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我们自己来招生，在报考的时候应该填报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嗯，好，那这个临床医学它有男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吗？ 嗯， 男女兼招吗？ 差不多是50%。嗯，就是各50% 都可以报考。 对，都可以报考。 啊，好。其实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是在2006年9月份的时候开展了这样的合作办学模式哈。 嗯， 那么这个合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就是这个临床八年制的学生呢， 嗯， 是由清华大学来招生。 嗯 嗯，招入清华以后，在清华会完成2年半的一个预科的学习阶段。 嗯 嗯，然后他回到协和，在协和呢有5年半的学习时间。这5年半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其中有1年半的时间在基础医学阶段，嗯，进行基础医学的学习，解剖、主胚、生理、生化这些内容。嗯，还有4年的时间呢是在协和医院进行见习、实习。 嗯， 最后有8个月的时间完成科研训练。嗯，同学们就是达到所有的嗯，学习的要求可以获得博士的学位。 嗯，那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哈，纳入清华大学招生，那未来这个毕业啊，这个学位证书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上是两校都给盖章。 嗯， 就是说既有清华大学的章，也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章。 嗯，好。刚才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年是两个专业在京招生哈。我们首先来具体介绍一下吧。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临床医学，它的一个培养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嗯，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的八年是八年一贯制。 嗯， 就是我们的预科2年半在清华。 嗯 嗯，回到协和以后呢，嗯，基础医学是1年半的时间。 嗯， 然后是在协和医院完成4年的临床的见习和实习，最后有个科研训练。就是我们这个是一贯制的。然后有的人会说，我们这个8年是不是5+3的培养模式？嗯，那其实不是，就是我们没有最后3年进到哪个具体的科室去，而是这4年的时间呢是在协和医院，就是内外妇儿神，就是大的科室不断的见习实习，不断的轮转。 嗯，一共有4年的时间都是在医院进行实习的哈。 对对对，没有进到具体科室。 哦，嗯，那么这个毕业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协和医院工作吗？这种概率会不会很大？ 概率还挺大的，大概有超过1/3的毕业生留在了协和医院。 嗯， 其他的毕业生也都在各大3甲医院。 哦，好。这个是临床医学专业哈。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护理学专业哈。它的一些专业特色具体是什么呢？ 嗯，就是我们的护理学专业呢，嗯，它是4年制培养。 嗯 嗯嗯，出来呢是给一个理学的学士学位。 嗯 嗯，我们的护理的这个就业率也是相当高的，就是不管是临床还是护理，就业率都是100%。嗯，就业的单位呢大部分都在3甲医院。 嗯，同学们可能拿到这个护理学哈，有时候会一头雾水，他说这个护理学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他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嗯，就是 如果说我最形象生动的描述的话，那就是医院里头的护士，就是我们的护理学就是为医院培养护士的。 哦，这个专业它是否有这个方向方面的区分呢？ 就是我们进了我们这个专业以后，会统一的学习护理的知识，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根据学生的意愿，可以进入老年医学方向，还有助产士方向来培养。 好，我们这个具体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这个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强烈要求呢，教育面对面继续把今年本科阶段本科招生的高校内容提前汇编成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手册，四月中旬呢将免费发放给听众。您可以通过教育面对面组织的高招公益讲座等活动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不方便领取的呢，我们还将提供免费的快递送书服务，具体的领取时间请您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官方的微信账号。我们已经把具体的领取方式发送在里面了，您按照那个步骤进行操作登记即可。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那么现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我们有请出这个潘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三年哈我们这个录取的一个分数线，供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刚才说我们的临床专业是纳入清华招生的，所以呢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呢是过清华的提档线。15年最低分是696， 16年的最低分是663， 17年的最低分是672。我这里说的是实考分，就不含加分的。然后护理学专业呢是由协和来招，它的它是要过一本线的。15年的最低分是579， 16年的最低分是574，17年的最低分是554，这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好，具体的这个录取原则哈，比如说我们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临床医学专业，我们这个填报过程该如何填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没有？ 就是，所有报考临床的学生呢，在填报的时候可以填报清华大学的临床医学类（括号协和）这个大类。同时呢，他可以参加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也可以通过自主招生进入清华，然后再进协和，再进这个临床专业。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赶快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哈。茉莉花他问了：基础医学可以当医生吗？ 不行，基础医学主要的是基础方面的一些科研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协和这边也没有专门的基础医学培养。 还有一个问题是，协和的八年制毕业是博士学位吗？毕业有医师的医师规培证吗？ 那个毕业是博士学位，只要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过英语六级，还有平均分高于80分，完成科研训练，就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毕业有医师规培证，实际上毕业以后那个统一进行医师规培，就没有说谁刚毕业就有医师规培证的。 好，大家这个阶段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之后，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同学在里面提问留言了哈，我们招办主任会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提问。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杨洋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走进北京协和医学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个网友的提问哈。Jennifer 他问了，临床医学的这个学费是多少呢？ 每年5000元 啊，每年5000元哈。他是一个非常对这个临床医学非常钟爱的一个学生哈。他说这个没有奖项记录，但是对医学情有独钟，能报考临学医床的自主招生吗？ 刚才说因为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是纳入清华大学招生的，所以自主招生也是得参加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 哦， 嗯， 好。他还问了，8年制毕业后需要进行一般3年的规培是吗？ 对对，没错，就所有的医学毕业生都需要进行3年规培。 好，这个是临床医学专业的一个相关介绍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护理学吧，护理学这个专业它对这个报考的性别是没有限制的是吧？男女都可以报考， 男女都可以报考。 嗯 嗯，男生呢可以根据工作的需求及个人的兴趣，在临床工作中选择一些非常需要男士的专业，比如说手术室啊、急诊室、重症病房、骨科、神经科等等。 嗯嗯，比如说有女生特别想干这个，其实也是可没有什么限制 啊。女生当然是对，因为我们去到医院看到的多是护士姐姐，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报考条件，还有录取提档比例、加分的项目，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报考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因为有些人会问到，就是学医的体检要求。那我们对就是，报考所有的报考的考生呢，我们没有设特定的要求，就是所有的都按照国家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来进行。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吧，比如说这个学费还有奖学金的一些政策情况。 嗯，就是该说的临床专业的学费是每年5000元，护理专业的学费呢是每年4800元。那我们学校呢是有奖助学金、勤工俭学、助学贷款、困难补助、减免学费等一系列特别完善的奖助贷的制度。 嗯，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潘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在第三时间段，我们将走进西交利物浦大学，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经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于2006年合作创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鲜明特色的新型国际大学，位于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西浦学生和教师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成西浦国际化社区。大学开设了涵盖科学、技术、工程、设计、管理、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70多个本科与研究生专业和学位项目。西浦目前开设了37个本科专业与专业方向，并按照专业大类招生，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西浦设有2+2留学模式，为成绩合格并符合留学条件的学生提供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机会。 西普专业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西普学生本科顺利毕业，均可获得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士学位、西交利物浦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士学位。截至2017年，西普共有8届本科毕业生，他们中超过80%选择继续留学深造，另外20%的本科生则选择直接就业。西普学子国际化的事业和就业竞争力已经赢得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毕业生和校友已经在全球就业市场崭露头角。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走进西交利物浦大学。我们将场外连线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办招生市场经理邹瑶。邹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办招生主管袁俊平。袁老师您好。 你好。 好，两位老师将一块儿给我们介绍一个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哈。那么首先呢，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一所新型的国际大学，那么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有哪些特色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是两所高校的一个强强联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安交通大学呢也是一所百年的一个名校，然后英国利物浦大学呢也是有百年的这个历史，也在这个科研方面一直属于英国非常领先的一个位置，它是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另外呢也培养出了9名诺贝尔大奖的这个学校，所以说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两个学校的这种优势，然后呢也是利用了这个就是英国这种非常严格的这个教育体制，另外综合了我们中国的就是比较稳健的这个基础教育模式，来进行的这个我们的一种教学理念。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整个的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师资团队，我们有几乎75%的这个老师都是有就是国外的国籍，然后所有的课程呢也都是全英文授课。不仅仅我们也是主张对就是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有一些科研的就是这种项目来培养学生从本科开始的一个科研能力。然后我们毕业的这个学生也是可以拿到2个学位，不仅是这中国的教育部认可的这个中国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位，以及我们这个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位。 也就是说其实在家门口就可以进行一个留学是吗？ 对的，对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一个在京的招生计划吧，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因为就是我们基本上来说还是保持一个跟去年持平的这么一个计划。我们去年的话，在北京计划是这个40名，然后实际录了43名。今年的话应该就是还是维持吧。 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一个计划情况。那么另外今年的一个招生专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我们是今年新增了一个影视摄影与制作的一个本科专业。 为什么会新增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学校有建一个西普京城影视艺术学院，主要是培养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影视人才，主要在传媒啊、影视啊、还有媒体啊、新兴的网络这种，所以呢也是号召这个国家现在做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就是国际化的一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们建了这么一个就是专业。然后呢我们也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国际化的师资，所以我们是想培养在这个影视制作层面的国际化的一个人才，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课程内容有涵盖像是这个电影啊导演的这种技巧，然后还有像是制片，然后长短片的这个剧本，然后就是学生呢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们在就是拍摄现场的一种机会，然后也可以就尽可能的给他们一些制作电影的机会。然后未来呢我们也是因为主张是想要培养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嘛，所以我们也会就给他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实习的机会，然后希望说他们将来能够就是拥有这种国际化的这个影视产业的视野，能够在就是国际的这个影视啊、广播媒体啊、还有线上平台这种传媒领域能够成功的就业。 那么今年新增的这个专业在北京的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是吗？ 对的，对的。 好，我们还关注到这个西普目前开设了有37个本科专业与专业方向哈，而且是按照专业大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这些大类都是可以在京可以报考的吗？ 对，我们其实现在新增这个影视艺术学院，就影视摄影制作之后，一共是38个本科专业。然后呢，我们把这所有的38个专业呢，分类成6个专业大类。不仅仅是针对北京考生，就是我们全国的考生都是按照6个专业大类来进行招生的。 近几年， 所以说所有的， 近几年哪些这个热门的大类哈，北京考生报考的比较集中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从过去的2年来看，就是有3个大类北京考生比较多，分别是电子信息类，然后工商管理类，还有数学类。这3个专业比较多，就是专业的大类考北京考生比较多。 那比如说在专业方面哈，考生在专业方面该如何选择呢？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我们6个大类呢，就是除了这个生物科学类跟电子信息类是就是招理科生，其余的这个4个专业都是就是文理兼招的。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学校在就是你进入学校以后是有非常灵活的这个转专业的这个系统，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进来的是某个专业大类，但是到了大一以后呢，因为我们大一主要是就是基础课的这个学习，包括语言这些，然后你可能发现，哎，你选的这个专业可能不是你自己肯定就是喜欢的，或者说你想换到其他的这个专业上，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就是学生可能只要满足了这个一定的要求，都可以自由的换专业。我们除了就是我们也不分说会有分数的要求啊，这种就只要说学生就因为我们有几个热门的这个专业，那这几个热门的专业呢，考虑到这个师资的配比，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能力的这个测试，那只要通过了这个测试的考生呢，都是可以自由选择。那其他的一些专业呢，就是我们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说你其实不受这个你当初高考报名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限制，到了学校以后呢，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其实对于考生的这个选择还有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哈。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吴他问了，西交利物浦4年的费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看到这个电子专业的介绍上说，每周有一天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那么所有的实验物品的费用，大概学生每年会花费多少钱呢？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有就是有一个2+2的项目，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在苏州，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苏州嘛，如果说你4年就是都是选择在苏州这个上学的话，我们每一年的学费是88,000。然后如果说你后面2年选择在利物浦的话，那就是会根据利物浦大学的这个学费来定。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2+2的一个留学模式哈，很多考生也比较关注，这种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也是跟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是比就是学生他是自主选择，说你是4年都选择在苏州，或者是大一大二在苏州，大三大四去利物浦，然后就是说你只要满足所有的成绩合格，就可以就是选择大三大四去利物浦来学习。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应该说是因为很多学生可能选择我们学校是为了将来可以有一个就出国留学的这种就是可能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也是为这一类的这个学生让他们提前可以进入一种就留学的这个状态。而且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超过一半，就是在大二下的时候，基本上有50%以上的学生会选择2+2留学去利物浦，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很多跟自己的同学啊是一起过去的，然后也有统一的这个宿舍的预定啊，包括就是有很多就熟悉的朋友会一起去。对于就是可能做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啊，就是你去到国外，可能如果独自自己去的话，可能会有些陌生啊，然后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呢，就是说他们可能只很多人一起去会比较安全吧，就是他们自己会觉得有安全感，能够更快的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去。 结伴同行哈，有很多朋友可以一块儿。好，这个心灵上比较有所依靠哈。另外这个2+2这个留学模式，可能在毕业之后也是提供这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是吗？颁发2所大学的。 对，其实在我们学校，不管你是选择4年在苏州，还是说2年在苏州，2年在利物浦，我们拿到的学位都是一样的，都是说可以拿到，就是中国的跟英国的是一样的，不受任何影响。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几年哈，文科和理科他们分别的一个分数线和排名情况吧。 就是说从这个过去的就去年来说吧。 去年的话，北京的这个本一线，就文科的本一线是555分，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文科类的最低分是576，相当于比北京文科本一线是高21分。然后理科的话呢，我们是比这个北京本一理科理科的本一分数线要高44分。 嗯， 排名的话，文科基本上是在2863名以上。然后理工科是9489名以上， 嗯， 然后再往，嗯，对，这去年的一个情况。然后前年的话，16年我们是文科比本一线高了5分，然后理工科是高了42分，所以说可能我们每年的这个分数都在呈上涨的一个趋势。 嗯，所以说考生要关注一下历年的一个排名哈，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参考。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悦耳他说西普要求英语口试的成绩吗？ 不要求。 嗯，好，刚才是一个录取排名和分数线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录取规则吧。今年学校在京的一个录取规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其实我们也没有设特别的一个就是规则，就是基本上就是按本一批次进行录取，然后分数优先还是遵循志愿的，基本上只要你填了说服从专业调剂的话，我们是进档不退档。如果在像什么就是少数民族加分等等这些条款，我们也是根据就是国家教育部的这个规定，就是我们学校自己本身是不设任何的这个就是关于稽查还有加分的政策，一切遵循就是国家教育部的规定。 嗯，如果说考生的投档成绩是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将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录取呢？ 首先是如果是投档的话呢，分数相同的话，那么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在投档的时候它会有自己的规则。 嗯， 那么如果是同分的学生投档投进来的话，那么打个比方，如果他们专业度也都是报的相同的话，那么我们都会把它录到相同的专业。 嗯，好，那这段时间是录取规则的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就业以及毕业生的深造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毕业的数据还是非常就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就是从2017年就是上一届毕业生算起，一共有现在有了那个8届毕业生，基本上呢就是我们有80%的这个毕业生都是选择了继续留学深造，然后在这其中呢有20%的学生都进入了这个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0。举个例子，就从过去的这8届毕业生中，我们有超过47名学生被牛津大学录取，然后有1名学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然后还有69名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大学。另外我们基本上有70%的这个学生都进入到了QS 世界排名前100的这个名校。我们基本上是20%的学生呢是选择就业，其中也有一些创业的这个同学。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新闻报道说，就是我们学校有出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宿舍，这个宿舍4名学生有3名去了剑桥，然后有1名去了帝国理工，当时也是在就是媒体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就是像我们就业的这个学生里面呢，有很多都去了非常好的这个企业，像是微软啊、谷歌、苹果，然后还有很多像去了大会计事务所这种，所以我们的就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升学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嗯，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问题的话，咱们还可以拨打招办的电话进行咨询。最后也请这个邹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这个本科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512-8816-1888，0512-8816-1888。当然，我们也欢迎就是学生、考生还有家长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微博。我们的微信是西普招生，然后我们的微博是西交利物浦招生办。在这两个平台上，我们也会会这个很快的回答大家的咨询。 嗯，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邹老师和袁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相关情况的介绍，谢谢。 好，谢 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邀请出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办老师潘廷芳和华北电力大学招办副主任彭君林，彭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考生的提问哈。我们快速的回答一下，比方说这个 Jennifer 他问了，八年制的临床医学里2.5年的预科上有什么的内容和科目呢？ 就是问的是预科阶段都上的是什么，是吧？是这样的，预科阶段呢是在清华大学学习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 好。 比如说有除了外语、政治、人文、体育这些公共课程以外，还有微积分啊、无机与分析化学啊、普通生物学啊、几何代数啊、有机化学啊，还有大学物理啊、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分子及细胞生物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生物学，这些等等。 好，阿丁丁问了，请问潘老师，临床八年专业与清华其他专业可以互转吗？ 可以的。清华是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可以参加整个学校的转专业，那临床的学生呢可以转出，其他专业的学生呢也可以转入。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阿贵他问的，分别问华北电力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填报志愿时有一对一的咨询吗？ 有的，就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电，现在可以记一下哈，就我们整个学校的招生，电话是6524-9442，然后分专业呢，临床的招生可以打6915-5964，还有一个手机是1581089-3013，护理专业呢可以打8877-1239。 好，彭主任，您那边的情况是？ 也可以，今年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的招办咨询电话啊，6177-3377啊，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到招办来咨询。另外呢，我们也请考生们关注华北电力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啊，每年我们在四五月份也会陆续公布我们在北京的参加招生咨询会的一些信息。特别是今年是我们华北电力大学建校60周年啊，我们也会在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具体信息也可以大家通过华北电力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或者是招办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情况的答疑介绍哈。好，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明天的一个节目。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三所学校的高招咨询，分别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明天5:30的时候，教育面对面与您不见不散。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